号的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环堵办召开了2017年上半年缓解交通拥堵的工作汇报会。今年的上半年，全市按进度完成了21项重点任务，核心区和市区路网主干拥堵有所缓解，122事故拥堵报警同比分别下降 7.2%、 19.4%。 今年的下半年，市公安局将在治堵、治乱、治祸三个方面细化攻坚落实。今天969三林带你听资讯。北京市东部的重要联络线化工路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拆违，为不久之后的道路拓宽、绿化腾空间。记者8月2号从朝阳区了解到，化工路将拆除违建退腾产业共计20万平方米，从两车道拓宽到六车道，将为这条连接副中心的重要廊道添绿12万平方米。青砖灰瓦的北京胡同里，建在平房顶上的二层既不安全，又与周边的环境不符。作为北京市25片文保区之一的草场三条至10条胡同，15处这样的二层违建开始拆除，本月底之前，草场地区的二层违建将全部拆除完毕。记者日前在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会同市城市管理委开展联合执法中获悉，2017年的年底前，北京市350条大街的公共设施都将设置二维码。2018年年底前，你在北京市五环内的主要大街实现城市家具的二维码全覆盖。 承受一张大的脸，

说，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何以说叫做誓言。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海的涤荡和滩的沉积是红海滩可以存在的前提，碱的渗透与盐的滋润是红海滩得以红似朝霞的条件。今天969旅行者与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的高级顾问李老师一起带您走进红海滩。 我们盘锦这片湿地呢，被誉为呢世界最美湿地，这里有世界上呢规模最大的芦苇荡，124万公顷的芦苇荡当中呢，有287种鸟类在这里繁衍生息，所以当您置身其中，您可以看到绿色的芦苇、红色的滩涂，还有成千上万只鸟儿在自由飞翔，可以说是鹤舞鸥鸣。 红海滩风景廊道坐落于辽宁省的盘锦市，总面积20余万亩，这里以红海滩为特色，以湿地的资源为依托，以芦苇荡为背景，再加上碧波浩渺的苇海、数以万计的水鸟和一望无际的浅海滩涂，还有许多火红的剪蓬草，成为一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完美结合的纯绿色生态系统，被誉为拥有红色春天的自然景观。红海滩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从红海滩景区的接待中心到主景区有一段路程，途中会经过望不到边的芦苇荡、水晴园、月牙湿地公园，最终到达目的地天下奇观红海滩。植就红海滩的是一棵棵剪蓬草，这是一种适宜在盐碱土质，也是唯一一种可以在盐碱土质上存活的草。 形成红海滩的主要元素呢，是退海湿地的先锋植物剪蓬草。剪蓬草呢，凭着顽强的生命力，从每年的4月吐芽，经海水荡涤，越荡越红，到了每年的5、6月份，它就变得火红，7、8月份是最美的季节，到90月份，它与周边的景色形成对应，红色的滩涂、绿色的芦苇、蓝色的海洋、金色的稻浪，再加遍地的青色的河蟹和翱翔于天空的白色的水鸟，让那个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变得美得无以言表。 剪蓬草的生长环境和自身的营养价值也吸引了无数的鸟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丹顶鹤和黑嘴鸥，另外在红海滩旁生活的珍稀鸟类还有天鹅、白鹭、苍鹭、鸳鸯等等。除了观赏红海滩，品尝盘锦的河蟹也是不错的选择。今天的969旅行者带您来到中国的最美湿地，一个红得发紫的地方——红海滩。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醉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

每句话说的都像人生哲理呢。亚威也是我们九六九的中华曲库。八月奋斗季，让我们继续听听经典，努力奋斗。